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，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。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寓意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贾大哥，白天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？ 老贾点点头。是啊，兄弟，当着老位齐小姐的面，哥哥我不好说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以后还是离那个女人远一点。她表面上看起来单纯善良，但那双眼睛滴溜溜一转，我就知道这个姑娘心机深得很，不是你能应付的呀。 啊，我苦笑了一下，表示已经知道了。不过还是佩服老贾，才见一面就能看出齐家不简单了。这才叫真的不简单啊。 兄弟，我记得你曾经提到过自己和那个琉璃佛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是吧？ 这件事在吃满汉全席那天晚上就已经藏不住了。虽然我没和老贾提过，但是像他这么聪明的人多少都能猜到些。 哦，这个佛灯啊，嗨，可是让我吃尽了苦头啊。 我叹了口气，把佛灯的事简单地说了一下。真佛灯被盗，我被抓，假佛灯出现，我又被放了，然后是金陵三杰的人轮轴地来找我，又是风哥又是福田，只是隐去了宝藏之类的事。听我说完之后，老贾惊得下巴都快掉了。 哎呀，兄弟，真没想到原来你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啊。 嗨，贾大哥，人在江湖嘛，身不由己啊。 老贾忽然压低声音说， 那这一件事情就更有必要告诉你了。我听到消息说，最近有人想要出手一盏琉璃佛灯。 什么？我大吃一惊，噌的一下我站起来了。老贾看看周围的人都奇怪地盯着我，赶紧叫我别激动，坐下来说。 我坐下来追问， 贾大哥，你听谁说的呀？在哪儿啊？谁要出手啊？ 兄弟你别急，哥哥我知道的也不是很清楚，只是听说有这么回事。出手的人号称那是真正的琉璃佛灯，但具体是谁想出手，人又在哪里，哥哥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过可以去打探一下消息。 贾大哥，你一定要帮我打听清楚啊，此事事关重大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真佛灯的消息，如果能抓到这个手里有佛灯的人，我的嫌疑自然就洗清了。 老贾拍拍我的肩膀， 你放心兄弟，哥哥我一定打听清楚，至少想办法让你见一见那个货。 不过老贾话锋一转，如果真有人出手佛灯的话，必然见不得光， 那就只能走地下黑市了。万一又是和风老板有关，那我们两个就都不能出面了啊。 老贾说的有道理啊，真佛灯如果在黑市出现的话，重视程度绝对不会比上次那个假玉镯低。而且佛灯本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东西啊，黑市的组织者也会更加严格谨慎。倘若这个幕后老板真的是风格，那我们两个别说是见到真佛灯了，一出现就是自投罗网。 老贾说，兄弟你看，要不我找个信得过的朋友代替我们去。 哎，别可别。 我断然拒绝，这件事情不能再牵扯到更多的局外人了。 我先是想到了韩城，但随即就否定了，这件事情不能让警察参与进来，他们一直怀疑是我偷了佛灯，就算我给他们通风报信，也只会认为我是在贼喊捉贼或者当什么污点证人。所以我只能靠自己找出佛灯和偷佛灯的人，而且我也想亲手抓住那个害我吃苦头的孙子。还有另外一层顾虑，那就是我不想马上把佛灯交给齐家，这东西本来就是我们胡家的，凭什么给他们齐家做嫁衣啊？既然不能找警察，我和老贾又都不能出现，那就必须得找个知道此事又可以信任的人。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蹦出了一个名字，陆素心。也许这也不是最好的选择，但可能是现在唯一一个合适的选择。而且我一直都想找他打探一下翡翠玉镯的事，只是陆素心背后还有一个苏星海，不知道万一牵扯到苏星海，陆素心又会是怎样一个态度。心里打定主意之后，我就对老贾说，贾大哥，找人的这事儿啊，我来解决。麻烦您打听清楚具体的时间和地点，以及要怎么样才能够混进去。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，然后数出3000块钱装兜里，我就出门了。我叫了一辆车直奔夫子庙，一路上不停地回头看，确认昨天韩城开的那辆车一直跟在后面，我这才放下心来。毕竟我这次算是铤而走险，万一那三角眼真是风格的人，有个警察跟在后面要安全得多。到了夫子庙门口，古玩市场还没开门营业，显得十分冷清。做古玩生意的人啊，本来就没人会起这么早，多半都是中午了才会开门营业，所以此刻我一个人站在这儿，看起来很傻。韩城的车呢停在不远处，应该不会引起什么注意。等了10分钟左右，突然一阵突突突的马达声由远及近地传了过来，三角眼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停在了我面前。 哎，大哥，来得挺早啊你。 我也是给老板办事，没办法。东西呢，带来了吗？ 哎，那钱你带来了吗？ 三角眼迫不及待啊。我把口袋里的钱露出一角道，放心，一分不少你的啊。三角眼拍拍摩托车， 上来，我带你看货去。 不是在这儿吗？ 哎呀，大哥你真懂，这么值钱的东西怎么可能随便带来呢？上车吧啊。 我无奈只好坐了上去。三角眼说了句坐稳了，然后就发动了。这车不光响，而且还破。三角眼一开，我就感觉我这屁股底下抖得不行。我真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散了架。不过这么大的马达声到哪儿都能找得到，倒是不用担心韩城会跟丢了。一路上我试探着问了很多问题，比如我们去哪儿啊，哎，除了你之外还有什么人吗？这玉寒经的来历你知道多少？总之这些个问题吧。但是对方什么都不说，只说 哎呀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 三角眼一直开一直开，开了起码20多分钟，我屁股都给震麻了，这才总算停下来。 我到了是吗？哎，大哥，到了，就前面啊。 呵，好家伙，坐你这车真是舒服死我了。我看了看，四周围有点荒，不过不是农村，他指的是前面一幢私建的二层小楼。哎，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。回头看了一眼，吓了我一跳，韩城车呢？跟丢了。三角眼打招呼，大哥走吧。我也不敢犹豫，生怕穿了帮，只能硬着头皮跟他走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希望有警察正躲在哪个角落盯着我呀。这幢小楼显然不是用来住人的，它更像是一仓库，里面堆了很多箱子和杂物。我随意看了几眼，从一些破损的箱子里露出来的部分推断，应该都是古董，只是难辨真假。三角眼关上门，见我正在打量那些东西，便赶紧把我往楼上引。 哎呀呀，这些没什么好看的，大哥，都是些破烂啊！走走走，咱楼上楼上啊。 到了楼上，环境稍微好了点，起码还有张沙发跟茶几。三角眼嘱咐了一声， 大哥，你可别乱跑啊。 然后说自己下去拿东西。接着我居然听到下面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，顿时气得想骂人。我刚想发火，三角眼就噔噔噔噔噔地跑上来了，手里拿了个东西，嘴里喊道， 找到了找到了。 说着把一本书丢在了我面前的茶几上。我是彻底无语了，这家伙真傻还是装傻呀？就算是假也不能这么对待吧，明摆着就是在告诉我这是假的呀。不过鉴定还是要鉴定，我拿起来翻了翻，顿时我连再多看一眼的欲望我都没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古玩生死局。 虽然翻开后提名页上的提名是广成先生御寒经，里页写着南陵徐乃昌影魔宋本重雕等字，但这个用纸太随意了，一看就是用染纸的方法染出来的呀。尽管颜色被做成了黄褐色，看起来好似很旧，但纸张的质感和密度依然很现代，古代的技术怎么可能造出这么生脆的纸来呢？我把这东西往茶几上一丢，站起来就要走人。 哎， 三角眼一愣，马上拦住我， 不是，大哥你干嘛去？东西不要了。 这种一眼假的东西你自己留着擦屁股吧啊！我瞪着他，他大概是被我瞪得有点发毛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，但嘴里头还是争辩不休。 你别胡说八道了，我们这可是正宗的，我看你是想压件才这么说的吧？ 还压件？我本来都想走人了，听他这么一说我还来气了。你就是死鸭子嘴硬是吧？行，今天老子就给你好好上一课。我大马金刀地往沙发上一坐。一般说的古籍善本主要包括刻本、墨迹本、碑帖、印谱、信札等。刻本是用雕版技术印刷的书籍，其顶峰期的宋元刻本在市场上流通的已经寥寥无几，继而由明清及民国时期的金刻本引领风潮。墨迹本为文人稿本、手抄本等，一般存世量稀少且多为孤本。碑帖、印谱、信札、文人墨迹等是近年来古籍拍场上的重要品种。三角眼惊讶地看着我，估计是没想到我居然还懂这么多。古籍的收藏要点是什么知道吗？嗯，刻本优于印本，初刻优于翻刻，套色优于单色，图画优于文字。虽然市场上古籍善本的赝品要比字画少很多，但冒名人批教、加盖伪章、残本充权、挖改描补、撕去续跋的事也时有发生啊。我看着他，尤其是现在还流通于民间的现装古籍日益稀少，其中能称得上善本的更是屈指可数，所以有些个小人呢，不得不防。 大哥，原来是行里人呐！ 哎呦，失敬，我 三角眼已经被我彻底镇住了，在这儿陪笑。我没空搭理他，把那假的玉寒经翻了翻，然后一扬手丢在他跟前，用 1% 的三氯化铁溶液对着纸张喷洒几遍，然后放上一个星期，纸张就会变得黄中带灰，看起来会像旧纸。次一点的话呢，用茶水或者麦草水在白纸上刷一层，再用煤灶烘干，反复几次也能把新纸给做旧了。听我连做旧的方法都讲出来了，三角眼蹭的一下，这汗可就下来了。 大哥，原来你不光是行里人，你还是手艺人呐。这次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了，我 哼，我冷笑了一下，心说论造假你还嫩了点，你们还真是不够专业啊。做旧之后应该用紫外线照射个几天，这样就能把纸的纤维给破坏掉，也就是加速老化，从手感上呢也不会被人轻易识破。可惜啊，瞧你们这个意儿。说着我站起身就要走。 哎，大哥，留步啊，千万留步啊。 三角眼追了上来，我回头看看他。课已经给你上完了，还想怎么着啊？ 哎，不是，大哥，之前是我搞错了啊。那个是我们闹着玩的赝品，但我们确实有真正的清代仿刻本《玉寒经》，你还来？你有意思吗？哎，不是，哎呦，这让我怎么说？大哥，我这次真没骗您啊，我上次骗了。您要走了，那可就是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啊！ 真的？ 那可不真的，我保证啊！我拿我媳妇儿的名字保证。您再等10分钟，15分钟，我马上给您送过来啊！ 等就等，我还怕你不成？说着我又坐回了沙发上，但实际上我压根就没打算走，现在什么有用的线索都没找到，就这么回去那等于是白忙活一场啊。果然这三角眼被我一炸就给炸出来了。三角眼下楼打了个电话，在上来的时候还给我带了茶水，你别说，客气多了。不过显然这是有人吩咐过他的，说话的时候开始有意无意地跟我套话，但我也是有备而来啊，怎么可能被他套到？东拉西扯几分钟，三角眼就没话了，不搭理他，自顾自地喝茶。又过了一阵子，我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我刚要问他东西什么时候到啊，就在这个时候楼下传来了砸门声。 哎，你看大哥，这不来了吗？ 三角眼立马站起来往楼下跑，没多久就听到楼下有人说话，一边说一边还在往楼上来。我依稀能听到三角眼对那个人说， 哎呀，我本来以为楼上那个人是个棒槌，没想到是个高老八。 棒槌和高老八呀，这都是古玩行里的俗语。棒槌是指那种看不懂东西新旧好坏很容易骗的外行人，行里人呢就会称他为棒槌，专门把新货卖给这类人。而高老八那是对仿旧高手的一种别称，也叫八爷。三角眼是指我也从事作假这一行。只听那个人骂他， 他妈的叫你别乱拉生意，怎么就是记不住？ 哎，我突然觉得这个声音有点耳熟啊。就听三角眼讨好道， 哎呦，九哥，我错了啊，我这不也是想多赚点钱吗？ 九哥，我忍不住站起来了，刚好那个人和三角眼一前一后上来，我和那个人看到对方的时候都不由得一愣。老九， 胡哥，怎么是你啊？ 来的这位九哥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初给我和福田牵线搭桥的杨拉欠老九。我一步冲过去，一把抓着他，老子还他妈想问你呢，怎么是你？你当初在局子里是不是把老子给卖了？他自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当初翡翠玉镯的事就是他招供的， 我他妈找你很久了啊，一直找不到，没成想你小子居然躲这儿干起这行来了，还学人家当老大是吧？这话其实我是唬他，虽说想找他算账，但我又哪有这个空啊。他连连求饶说好话啊， 哎呀这胡哥有话好好说啊，别动粗，你说你掐死我了你都快。 三角眼更是搞不清状况，不知道我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我也不能逼人太甚，毕竟这是他们地盘啊。于是也就顺势松开了老九，然后问他到底怎么回事说。老九说， 哎呀胡哥，当初的确是兄弟对不住你啊，抓进去之后呢，我是让警察连唬带骗的，我就稀里糊涂给招了，本以为起码得判个两三年，没成想关了两天就给我放出来了。我不知道玉镯是假的，我怕你跟福田找我算账，我就躲起来了。没成想，不知怎么的，我招供这消息啊，他居然传开了。做拉纤这行的最怕的就是这个呀，失了信誉，我这职业生涯我也就到头了，以后我吃不了这碗饭了。所以我就改行了。幸亏我还有点过去的人脉和经验，要不然呢，我一准要饭了。 老九话说的轻巧，但是我知道其中必然不会那么简单，只是他故意不提细节。是啊啊，我还真没想到你现在居然给风格当狗了啊，难怪当初还把我卖给了风格。 胡哥，咱们有一说一啊，当初那事儿我是真的不小心说漏了嘴，我可没出卖你。这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嘿嘿，那姓风的他不过也是给别人做事而已，可还轮不到他来当老板呢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，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面对老九再次拿出来的货，胡闹会做出怎样的判断？随后胡闹被人浇晕，扔到了垃圾场。韩警官告诉胡闹，两个嫌犯的车出了车祸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古玩生死局》。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，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，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。琉璃古灯，地下佛宫，百年宝藏，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，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。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，罪过不在器物，而在人心。 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